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 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 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， 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 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今天沙瑞金召集一个会议，内容事先没有通知。李达康和高玉良分别赶往了一号楼，在楼前却不期而遇。李达康主动谈起了赵瑞龙，说是这小子胆儿实在是够大的，在这种敏感时刻跑到荆州捞一个嫖客法院副院长，理由竟然是山水集团有他的股份，还传了旨，说老书记赵立春让他们少打内战。李达康话里有话地说：“玉良书记啊，咱们大事讲原则，小事讲风格，哪儿来的什么内战呢？是不是？”高玉良满脸亲切的笑容，很有风度地频频点头：“就是，就是。达康，在我看来，现在我省的政治局面好得很，可以说是最好的历史时期了。这个赵公子，真拿他没办法。”这时，沙瑞金从背后过来了，乐呵呵地问：“你们说哪个赵公子啊？是不是赵立春同志的儿子赵瑞龙啊？我正想问你们呢，赵瑞龙怎么在我省有这么多生意啊？群众反应很大，尤其是吕州的那个湖上美食城，可以说是天怒人怨呐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们就听不见？”高玉良苦笑了一声说：“听见了也没办法呀，投鼠忌器嘛。”李达康也说：“是啊，谁敢动赵家的印钞机呀？”沙瑞金挥了一下手：“也不尽然，吕州有个区委书记叫易学喜，这位同志就动了嘛。一个电话打到北京，打到赵立春同志家里，直接通气汇报，下面准备动真格的了。我和国富同志前几天专程去看了看他，他给我和国富同志上了生动的一课呀。这上课的一堆教材呢，我和国富从吕州带来了，回头请诸位欣赏，欣赏过后送省改革成就展览馆去收藏。”沙瑞金这么一说，李达康和高玉良才知道，今天这个会竟然是为老处级易学习开的。到会的除了他们俩，也请了另外几个和易学习有过交集的老同志，当然还有纪委书记田国富和组织部长吴春林。众人到齐，沙瑞金开门见山地说：“今天这个会是他提议召开的，内容比较集中，就做一件事，解剖一只麻雀。”沙瑞金说话时，机要秘书将一幅金山县道路规划图挂到了墙上。李达康看着那幅熟悉的金山县道路规划图，很意外，一下子愣住了。沙瑞金敲了敲桌子，扫视着众人说：“哪位同志熟悉这张图啊？” 李达康站了起来，说是他熟悉。他怎么能不熟悉呢？这是当年的金山县道路规划图啊，曾经挂在县委招待所101房间的正墙上。图的主人是时任金山县委书记的易学习，当时他是县长，就住在隔壁103室。沙瑞金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好，达康同志，那就请你给我和同志们讲讲这张图的故事，回顾一下改革开放初期那段艰辛的历史。”李达康镇定了一下情绪，开始讲述当年修路的往事。与会者大多知道易学习顶雷的故事，但李达康的讲述还是深深地感染了大家。面对陈旧的规划图，李达康难得地动了真情，眼含泪光，声情并茂。结束讲话时感慨万端：“我真庆幸，当年遇到了易学习这样的好班长啊。”沙瑞金示意李达康坐下，对众人点评说：“战争年代，老同志陈岩石为工程背炸药包；改革年代，易学习这也是背炸药包嘛。出了问题，主动承担责任，让金山县老百姓赢了，也为我们保住了一位省委常委。”这时，机要秘书把另一张破旧的地图又挂到了墙上。沙瑞金看着众人问：“这张图谁熟悉呀？”省政协前秘书长举手认领，说是22年前，他在临城做地委书记，时任道口县县长的易学习家里就挂着这张图。这是一张道口县扶贫示意图，当时道口是临城地区最穷的一个县。易学习任职期间，跑遍了图上每个自然村和扶贫点，组织道口建筑队伍走出去，靠劳动力转移，让道口成为了小康示范县。现在道口县成了著名的建筑之乡。一张又一张图挂出来，引出易学习一段又一段的感人故事。其中一张竟然和高玉良有关。高玉良做吕州市委书记时，易学习也做过他的部下，在市交通局抓过反腐倡廉。高玉良也随着众人感慨起来，夸易学习是个好同志。这个时候，与会者都看清了动向，省委书记沙瑞金要做伯乐。李达康很及时地发出了一句叹息：“八张规划图，一把辛酸泪啊。”沙瑞金见李达康有所触动，就让李达康说说感想。李达康就势而起，侃侃而谈：“这些年来，我们干部人事制度到底哪儿出了问题？为什么像易学习这样的同志多年都提不上来？我说点体会供大家参考。大家都清楚，作为一把手，什么是最难办？就是提拔安排干部嘛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安排了这个怕亏待了那个。干部队伍呢又是宝塔型结构，越往上人越少。一把手眼面前的干部都安排照顾不过来了，谁还能想到易学习呢？何况他不跑不送，只会干活。” 沙瑞金慢条斯理地接过了话。一学习只会干活，总觉得自己的努力组织上能看得到。实际情况呢，组织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，是由一个地区一个部门的一把手掌控的。中国的政治就是一把手政治嘛，你不向一把手靠拢，不经常出现在一把手的视线里，进而把一把手变成你的政治资源，你就不可能出现在一级组织的考察范围里。李达康响应附和，声音洪亮地说，瑞金书记这话没错，如果政治生态进一步恶化，比如这位一把手拉帮结派，不是他的人一概不用，你怎么办？再比如，一把手要是心术不正，要卖官帽子发财，那呀，你就更别指望他唯才是举了。这种政治生态，说到底就是腐败的生态，它促使下面干部去跑，去送。所以呢，能送什么送什么。有些女同志就把她自己往一把手床上送，党风政风社会风气就一点点搞坏了，以至于不可收拾。这时候高玉良笑眯眯地开口了，达康同志说得不错，但也不要以偏概全，像易学习的情况毕竟还是少数嘛，不能因此否定了组织工作。关于干部人事，党内有规章制度，有选拔标准和考察办法。纪委书记田国富插话说，问题是这些规章制度是否执行了？有些干部一直被群众举报，却一路提拔，为什么呀？有政治资源嘛。易学习不是个别现象，在我省是大量存在的。这次正是严格执行了组织人事规定，才发现了这位同志。高玉良又争辩说，政治资源也是相对的，上面领导是下面干部的政治资源，下面干部又何尝不是上面领导的政治资源呢？我在吕州用易学习做市交通局长，就是把他当成我的政治资源了嘛。所以啊，在干部人事安排上，主管领导使用一些身边熟悉的干部也情有可原，熟悉的知根知底，什么性情什么能耐心里大体有数，用着就放心嘛。前秘书长在历史上曾是高玉良的对立面，到退休也没能上到副省级，就趁机向高玉良发难。易学习是你玉良同志熟悉的干部，你都把他当成自己的政治资源了，那为什么不把这位同志推荐上来呀？所以啊，我认为这些年山头主义团团火火是有的，不承认不行啊。高玉良微笑着反驳说，哪来这么多山头啊，我省大部分都是平原地区嘛，再说了，好同志就一定要提上来做大官吗？当年少奇同志和逃粪工人石川祥说，我做国家主席，你逃大粪，我们都是为人民服务。前秘书长皱起了眉头，恼火地敲了一下桌子，老高，你少唱高调。高玉良却继续争辩，呵呵，再举个例子，雷锋是什么官啊？什么级别呀？ 22岁的解放军战士，汽车班班长嘛，啊，可雷锋同志却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学习榜样，至今仍然是我们的道德楷模。李达康实在是听不下去了，指出高育良偷换了概念。现在讨论的是干部人事问题，是在总结经验教训，不是凭学雷锋标兵。这时候钱秘书长又用大白话直指要害。哼，大教授歪理多，一边要求易学习他们提着饭盒学雷锋，一边把自己的弟子拼命往上推荐，安排副省级，能服人吗？高育良这才发现自己今天好像是犯了点错误，怎么把好端端的辩证法搞成了诡辩呢？似乎还激起了众怒。哪儿出毛病了呢？他秉持的正确理论怎么会出现这种不正确的效果呢？要检讨总结。再一想，又觉得不是他的错误，而是权力效应，因为他不是一把手，权重不够大呀。如果这些话都是沙瑞金说的，那就是堂堂正正的辩证法了。沙瑞金这时候接了话，态度鲜明地说，玉良同志啊，你说的道理都不错，但用错了地方就难以服人了。干部任用，我们一直有明确的规章制度、选拔标准和考察办法，但长期以来没得到很好执行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某些时期，组织部不是党的组织部了，成了某位一把手的组织部。这话的分量很重，指向也很明确，几乎就差点赵立春的名了。高育良和李达康注意地看着沙瑞金，脸上都现出惊愕的神色。沙瑞金环视着众人说，今天我们的组织部重新成了党的组织部，才发现了易学习等一批德才兼备的好同志。这次到吕州调研的时候，我就特意和易学习接触了一下，到他家里看了看，这么一看一聊，我放心了，使用这样的干部我有底气。高育良这时候已经有了预感，省委书记做起了伯乐，易学习必定成为骏马。果然，沙瑞金接着说，我提议把易学习摆在这次省委表彰的10位优秀区县干部第一名，下一步建议安排吕州市委副书记、副市长、代市长。当然了，这还要在常委会上认真讨论，然后进行公示。说完，沙瑞金宣布散会，却把高育良和李达康留下了。收拾着桌上的文件，沙瑞金对二人说，自己调过来已经有段日子了，还没开过民主生活会，提议召开一次班子的民主生活会。高育良和李达康都说手上事多，希望能推迟一些日子。沙瑞金不依，话里有话地说，不好再迟了吧，我还希望你们二位在会上为大家带个好头呢。李达康的心里一紧，当即表态要在民主生活会上第一个发言，准备从前妻欧阳经落马谈起。在这件事上他有不少话要说，得对组织 有个交代。沙瑞金也不客气，批评地说，本来就等着你来找我谈，可你没来，那就在生活会上谈吧。沙瑞金指出，离婚不是错，但离婚后用专车把涉嫌犯罪的前妻往国际机场送，那就错了，起码是没有警惕性。李达康接受批评，说是自己心硬了一辈子，关键时刻却软了。高玉良在一旁叹息着说，可以理解呀，几十年的夫妻嘛，平时关系又不好，最后时刻对方提出来了也不好不送。再说当时也不知道欧阳菁涉嫌犯罪嘛。沙瑞金很严肃地说，话虽然这样讲，可如果没有侯亮平会是什么后果呀？李达康坦诚说道，后果就太严重了，那样的话我没法对省委对中央有所交代呀。